实践615共同声言海外委员会中国地区委员会14号发表声明，表示谴责南朝鲜当局的反统一罪行，说他们执意不许南方代表团参加原定为615共同声言发表16周年而在开城举行的北方、南方和海外各阶层代表民族共同活动。